若望福音第十九章。那时，比拉多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了。然后，兵士们用荆棘编了个刺冠，放在他头上，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，来到他跟前说：“犹太人的君王万岁！”并给他耳光。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，向他们说：“看，我给你们领出他来，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。”于是耶稣带着刺冠，披着紫红袍出来了。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“看这个人。”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，就喊说：“钉在十字架上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，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。”犹太人答复他说：“我们有法律，按法律他应该死，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。”比拉多听了这话，越发害怕，遂又进了总督府，对耶稣说：“你到底是哪里的？”耶稣却没有回答他。于是比拉多对他说：“你对我也不说话吗？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？”耶稣答说：“若不是由上赐给你，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。为此，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。”从此，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，犹太人却喊说：“你如果释放这人，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，因为凡自称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。”比拉多一听这话，就把耶稣领出来，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，希伯来话叫加巴达的地方，坐在审判座位上。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，约莫第六时辰，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，你们的君王。”他们就喊叫说：“除掉，除掉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司祭长答说：“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君王。”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。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。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，希伯来话叫哥尔哥达。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写了个牌子，放在十字架上端，写的是：“纳扎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君王。”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，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离城很近。 字是用希伯来、罗马和希腊文写的。于是犹太人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，该写他自己说，我是犹太人的君王。比拉多答复说，我写了就写了。兵士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，拿了他的衣服，分成四份，每人一份，又拿了长衣，因那长衣是无缝的，由上到下浑然织成。所以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把它撕开，我们掷骰看是谁的。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，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，为我的长衣他们沾灸。士兵果然这样做了。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纳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，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就从那时起，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。此后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，为应验经上的话，遂说，我渴。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，绑在长枪上，送到他口边。耶稣一尝满醋，便说，完成了，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。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，免得安息日内，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，尸首留在十字架上，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。兵士遂前来，把第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。可是及至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但是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，立时流出了血和水。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，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并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，为叫你们也相信。这些事发生 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，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。经上另有一句说，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。这些事以后，阿里马特雅人若瑟，他因怕犹太人，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，来求比拉多为领取耶稣的遗体，比拉多允许了，于是他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了。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科德摩也来了，带着没药及沉香、调和的香料，约有100斤。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，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，用殿布和香料把它裹好，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在那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坟墓又近，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。